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胡穆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再次欢迎一下胡教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肺癌当中不太常见，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术，叫射频消融术哈。 嗯， 这个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情况下肺癌的手术是一个，我们听说有开胸手术啊，有微创手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射频消融术到底是一什么？ 说到射频消融呢，就先要讲一个词儿，叫介入。 介入哈。 对，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听过介入。什么是介入呢？介入也是一种手术，但是它和传统手术不同的是呢，它不开刀，那么甚至也不全麻，局麻就可以，它往往是大家都知道心脏支架， 支架对， 那么它是通过这个一个导丝，通过血管把支架放到血管里，那么我们肺呢也有这种介入技术，那么我们叫非血管介入，就是我们不通过这个血管，我们通过这个穿刺，在 CT 引导下经过皮肤穿刺，那么这个其实可以完成很多工作，射频消融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包括可能大家都经常听到的穿刺、 活 检、冷冻、微波、离子植入，包括术前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叫肺部的非血管介入的这一个大的范畴，那么射频消融治疗呢只是这个介入这个肺的非血管介入中的一种。 说起来挺复杂哈，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您刚才提到了像心脏的支架啊，大家可能大概能了解哈。那像肺部的这个这所谓的介入治疗，在北京开展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好像老百姓都不太了解是吧？ 对，就是肺部的这种非血管介入呢，实际上也是最近十年新兴起的一种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它主要是在 CT 的引导下，那么完成很多就是以前可能没法完成的，或者需要开刀才能完成的，那么现在可以通过不开刀完成一些有以前没法完成的操作。 咱们就说原来比如说开刀哈，我们知道这个开刀手术当中可能大夫的视野可能会更好一些，也不需要 CT 的这种帮忙，好像直接就能找到这个肿瘤了哈。那像这种比如说像射频消融术这样的在 CT 的引导下是不是更精准一些？ 对，就是射频这个技术啊，简单的讲啊，它就是通过高温。其实这种治疗呢，几千年前就有了。那么在 几千年前就有。 古代的时候，有一种最简单的治疗，比如说你皮肤上长一个脓包、一个脓疮，拿烧红的烙铁一烫，这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射频消融，它是通过高温把有病变的组织给它烧死。 烧死啊！当然，那损失也非常大了哈，这个皮肤就很难看了啊。 对，那么在古代那个技术当然比较粗糙了，那么我们现在的射频消融它是非常精细的，那么它是一个非常细的这种针，扎到这个肿瘤的里面，然后这个针呢它会产生高温，就把这个肿瘤就烧掉。而且它这个温度是可控的，它不会像古代的烙铁给烙焦了，它这个温度是可控的，那么基本上控制在90摄氏度左右。 不是特别高啊。 对，就让这个蛋白就跟我们煮鸡蛋似的，一下这个鸡蛋就煮熟了，那煮熟的鸡蛋就再也孵不出小鸡了，那肿瘤也是这样。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体外的研究就是已经证实，在温度达到70摄氏度的时候，那么这个细胞的蛋白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凝固性坏死，就是到70度这个细胞 就 肯定死了，不管是什么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癌细胞，到70度就死了。当然我们消融呢，为了更确切一些，我们会把温度一般设定到80到90度，那么到了这个温度，那这个癌细胞是肯定死了， 就更保险一些啊。 对， 那说到这个技术，我们也大致知道它原理是什么样了，那您跟我们说说它的适应症，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使这个射频消融术呢？ 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射频消融它有两个目标人群，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早期肺癌，那么这个当病变非常小的时候，比如说1公分2公分、那么这个消融针扎进去以后产生高温，就把这1-2公分之内的癌细胞就全部烧死了。那么之前在美国还做过这种对比，就是通过射频消融和手术来对比， 两个看看到底哪个效果更好。 那么 这两组病人他的生存是类似的。那么当然这个研究呢例数并不多，所以呢也我们并没有在临床上广泛的去推荐这个治疗。那么目前呢对于早期肺癌的病人我们首选还是手术。 嗯， 但是呢有一些病人比如说年龄特别大，或者说他有合并的严重的心血管的包括这种糖尿病啊系统性疾病， 嗯， 手术风险非常高的这部分病人，那么射频是可以选择的一种方案。 就是说他如果做这种所谓的外科手术，他身体可能耐受不了， 对 啊，岁数太大了，或者身体本身很弱，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来， 对， 这样呢患者对于原来的选择的话，那就是要不然你开刀，要不然你化疗或者靶向治疗，就上回您说的是吧， 对对对，就这些病人他有可能连化疗都做不了， 化疗也做不了， 对，比如说我们曾经啊给一个94岁的老太太做过射频消融， 嗯， 那么你想一个90多岁的人是不可能给他化疗的， 嗯， 那么也不可能给他做全麻手术的，嗯，那么这个时候射频是可以作为一种备选的技术， 嗯，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在做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就是对于可手术的病人， 嗯， 我们给他做消融， 嗯， 那么现在呢也正在做相应的这些临床研究，因为现在我们肺癌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 嗯， 就是现在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肺癌的筛查，我们肺癌筛查的时候会发现大量的这种特别早的肺癌， 嗯， 可能五个毫米， 嗯， 四个毫米， 就是因为就是所谓的宣传的什么低剂量螺旋 CT 就能看出来的， 对对对， 是吧？ 发现了很多这样，而且有些还是多发的， 嗯， 比如说左边肺也有，右边肺也有，嗯，那么有些病人可能还挺年轻的，三十来岁、四十来岁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如果这么年轻，尤其双侧都有，你不可能双侧都给人去把肺叶切了，那这个人将来生活质量就很差了， 嗯， 那么而且还有可能你切下来是良性的， 嗯， 那么这也 是 一种， 就是，误伤哈， 对，这也是一种比较尴尬的事，一种尴尬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射频消融可以起到它相应的一些作用，我们现在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嗯， 就是这个病人虽然怀疑是肺癌但是呢没有证据， 嗯， 那么他又不适合去接受手术，那么射频这种治疗是近乎于没有任何损伤的治疗，那么他这种治疗以后他不会损失任何的肺功能， 嗯， 而且呢局部的病灶做到一个彻底的治疗，那么可能将来他就不需要开刀了， 不需要开刀啊，就基本上损失也很小啊， 对，就这是我们目前射频在探索的一些领域， 嗯，那说到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时候，那会不会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在 CT 的引导之下啊，曾经说过有一些小的比如说像结节也好包括一些肿瘤也好，说在 CT 下特别难找，就是 对， 特别穿的也很难。 其实外科医生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这个一定是要多学科的这种叫 hybrid， 就是交叉的这种学科容易产生这种突破呢？ 嗯， 我们外科医生其实经常以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会有一个困难，就是肺里的小结节，尤其现在我们做腔镜， 嗯， 口很小，你手进不去，你没法摸， 嗯， 然后呢，特别小的结节，尤其是毛玻璃，它的密度也不高。然后它又在肺的深部，那么这个时候你开刀进去你几乎是不可能找到的， 找不着的哈。 对，那你只能根据 CT 根据你的经验， 嗯， 那么去把那块肺大概齐的位置给它切了， 嗯， 根据你的经验，那么你为了保证要切到它，那你不得不扩大切除范围， 对，切除范围就大了哈。 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肺的介入技术，我们在手术前呢我们打一个定位的小东西， 嗯， 通过 CT， 因为我们在 CT 下能看见那个小结节， 嗯， 那么在 CT 下我们把那个定位的，比如我们可以打一个胶粒，可以打一个弹簧圈，可以打一个定位钩，那么把这个东西打到病变的边上，这样呢我们开刀一进去马上就能看见那个病变在哪儿， 嗯， 我们就知道要切哪儿切多少， 嗯， 那么这也是我们叫介入技术对手术的一种促进， 嗯，这个可能互相就能帮忙了是吧， 对 啊，当然了据说有些像高水平的就不用人家影像科的大夫，自己一个人全能办了是吧， 这个肺的介入技术现在呢确实它是一个新兴的技术，那么所以现在开展的这个科室也不太一样，有些医院可能是影像科在做， 嗯， 有一些医院呢比如像我们医院，嗯，我们是胸外科大夫做， 嗯， 那么有一些医院呢它可能是介入科大夫做，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医院呢它有可能是内科医生在做， 嗯，不一样哈， 对对对，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都是一样的，类似的哈， 对对对， 啊，说到这个介入包括射频消融术，刚才您提到了对于一些老人， 嗯， 对于一些不能耐受手术的朋友来说，这个射频消融术应该算是损失非常的小，损害非常的小，而且效果很明显的这样一个， 对，它是一种非常确切的， 嗯， 那么刚才还讲到就是另外一个人群， 嗯， 两个人群，一种是早期，还有一种呢就是晚期。 晚期哈。 那么晚期的病人，我们在什么时候做射频呢？就是我们晚期的病人当然是要以药物治疗为主的。 嗯。 当这个药物治疗把全身都控制得非常好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吃靶向的病人，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他肺里一个原发灶很大，然后到处都是转移灶，他吃了一段时间靶向药以后呢，转移灶都没了，那个原发灶也小了，但是小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就再也小不下去了， 就再也小不下去了。 对，都很多病人都是这样，就是那个原发灶比如说原来5公分，最后缩到2公分1公分，就再也不会缩小了。那么剩下这1公分的肿瘤，换句话讲，这部分肿瘤药物对它是没效的，那么这个部分的肿瘤是适合用射频去把它根治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其实我们发现这个部分往往就是耐药 的 转移问题所在，那么我们如果通过介入的手段去把这个司令部给它捣毁了，那么第一有可能会推迟耐药，那么第二呢，如果是一个彻底的这个毁损的话，那么它将来可能就不存在耐药的问题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叫减瘤治疗，那么对于这种晚期的病人，全身控制得很好了，就剩局部这一点儿，可以给他做一个干预，那么另外呢，也是还有一种病人，就是他全身控制得很好，局部这一点呢，他再也下不去以后呢，慢慢又开始长， 又开始长大了， 他只在局部长，那别地儿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局部呢也是很适合做这种局部的治疗的，那么除了我们射频以外，还有微波呀、离子啊等等，有很多这种局部的物理治疗技术可以去干预它。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对于很多原来比如说晚期病人，他可能就甭想手术，甭想那个外科干预这部分，只能是吃靶向药啊，其他的一些办法了。但是这样做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对，就会让这个病人生存的时间更长。 更长。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所担心的耐药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会推迟它。甚至会阻断它。 所以这个确实特别好啊，这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有些患者可能会说，那胡教授，您看这个，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个肺癌的患者，我能不能上来就选择您这个射频消融术？这个， 我们一般不建议一上来就做，因为其实我讲了，肺癌一定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治疗。那么我们会给这个病人做一个全面的评估。能手术的，那当然选手术。那么如果不能手术的，比较晚期的，那么一定会先选择药物做一个全身的控制，全身都控制得很好了，我们再去干预局部。 但是很多人会说，您这个也算是介入手术，也算手术的一种啊。那 对对，但是它和开刀是完全不一 样 的。 不一 样 的吗？ 对对对。 那您这也是手术损害那么小，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就不愿意选择那个开刀的那个？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手术时机的问题，还有介入治疗的时机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肺癌一定要是多学科来共同讨论。 就是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啊。 就是就跟我们下围棋一样，可能有一步棋你走的时机不对。本来是好棋的就变坏棋了。 这是关键的时机的问题啊。 治疗时机的问题。 治疗时机的问题。所以现在目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是在肺癌的治疗当中，如果能选择第一部分，还是这样外科的开刀手术是吧？ 对、 就是、 早期的能开刀的一定要选择开刀。不能开刀的那就意味着相对偏晚，那么就是药物治疗系统控制之后，那么根据情况做一些局部的干预。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应该说是局部的干预当中非常好的一种了， 对 吧？而且您刚才你也多次提到，就是说它不需要全麻，局麻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且我看了很多这所谓的图片，就是在一个很多人基本上他那个切口也非常的小哈、啊，这个没什么影响。 射频是没有切口的， 没有切口啊， 它是一根针 啊，针插进去。 对，这根针比我们平时抽血的针稍微粗一点。扎完以后把针拔掉，那么就是像我们抽血的针眼一样，那么就 结束了，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没有伤口， 没有伤口。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哈，就是很多人对于自己得了这个肺癌之后念念不忘啊，耿耿于怀的，就是说能不能上来，比如说能这个直接就烧了，到最后这个病理也取不了吧？ 一定要取病理， 一定要取病理， 对 是吧？ 就是我们这种射频它实际上是基于穿刺技术的。我们在做射频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没有病理的话，我们一定要取病理。那么这个是可以和射频同步的。 同步的啊。 对对对。 所以就是拿针先取了病理之后再烧也是可以的是吧？ 对。那么现在我们包括有一些特别早的病灶，我讲的就是一些早期的 GGO 的这种特别小的病灶。那么有可能不好取的，我们可以先消融再取病理。 先消融再取病理。 对，这都是可以的。那么这是就是我们肺癌的确诊。一定病理是金标准。 如果没有病理，没有取东西的话，那这个肺癌的治疗就无从谈起。 嗯， 那么取病理是最基本的。 嗯，所以这个就是让很多人能踏实了啊，就是因为很多人担心，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的低剂量螺旋 CD 推广之后啊，很多人就发现，哎呀，对于很多结节还是癌，这不知道啊，切了之后，如果是哎呀特别尴尬，是一个良性结节，就觉得自己亏了哈。这个取病理 这个GGO 确实现在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难题。 嗯， 尤其是这个五毫米以下的小结节， 嗯， 病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嗯， 那么在以前啊，基本上就除了就是你下定决心把它切出来，那这个病理就一定有了。 嗯， 那么穿刺呢，目前穿这种一毫不是都不是五毫米了， 嗯， 就穿这种一厘米以下的小结节， 嗯， 对这个穿刺技术的要求呢非常高，而且我们现在国内呢也有很多这个做介入的医生已经形成了一个这个 GGO 的一个穿刺的共识， 嗯， 那么基本上这种一厘米以下的 GGO 我们是不建议做穿刺的， 嗯， 因为它穿刺有很多问题，因为第一这个特别小， 嗯， 穿不穿得准是一个问题，就你穿出来是癌没问题，确定了，嗯，你穿出来不是癌会不会是你没穿准， 有可能不是癌，但是它其实是个癌， 对， 是吧， 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你没穿准，所以这种一厘米以下的这种小的 GGO 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没穿到的情况的， 嗯， 所以这种穿刺呢意义就有限了。而且这种 GGO 呢，因为它是一种含气的组织，它和我们实体瘤不一样，那么实性的肿瘤里边是没有气体的， 嗯， 那种 GGO 这种毛玻璃一样的结节它里边是含气的，一旦我们穿刺活检的时候穿破了，出血了， 嗯， 那么这个血是可以进入到这种含气的，这个可以进入到这个气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小血管里的， 嗯， 就是它出现空气栓塞的风险会相当高， 嗯， 所以呢这种毛玻璃的穿刺几个大问题，第一个取不取得准，第二个空气栓塞，那么这都造成了它的这个性价比比较低， 嗯， 就是说你可能冒了险，那么也没穿到，那么甚至因为你取活检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目前国内的这种小的毛玻璃病变的穿刺的共识就是一厘米以下， 嗯， 我们不建议取， 嗯， 那么要么你就直接手术，要么你就再观察， 嗯，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病人高度怀疑是肺癌的时候，那么有一种情况可以规避这个穿刺的风险，就是先消融， 嗯， 再穿刺，那么至少这样呢，出血和空气栓塞的风险呢就大大的降低了， 嗯， 所以像这种特别小的病灶，目前我们有一些病人是接受了消融治疗的，然后在消融之后取病理， 嗯， 那这是可以的，相对它的风险会降低了。 它就像您那个煮熟了那个烧完了之后，病理也是应该能在的，是吧？ 能在的，这个我们和病理科医生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研究，就是它凝固性坏死以后。就跟我们鸡蛋一样，煮熟了以后，它那个蛋白蛋黄你还是能看出来的。 能看出来的啊。 对，就是它的这个基本的细胞结构还是能看见的。 嗯，所以不影响最后的判断，是吧？ 对，不影响判断。 哎，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对于一些人群来说是特别好的一种办法。 对 啊，能够最后确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嗯， 所以射频消融术其实像您这样的讲解，它的应用的范围其实还是很汇集了很多人群。 对， 可能 从早到晚， 啊，晚都有哈， 都有 啊。而且对于很多，其实说实话，发现肺癌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群已经是一个晚期了哈， 嗯， 就是能手术的机会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嗯， 对于那些啊，又想比如说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能够延长一下生存期，其实射频消融也是提供了这种可能哈。 对，就射频消融，我们叫这种局部物理干预呢，它是一种减瘤技术。 嗯。 那么其实在之前呢，那很多肿瘤我们是不做减瘤的， 嗯， 因为减瘤不能延长生存， 嗯， 就是我们做任何治疗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延长病人的生存， 嗯， 那么在10年20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肿瘤我们推荐做减瘤技术，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从那个历史的时代啊，第一当时的减瘤技术基本上都是手术，那么手术创伤非常大， 嗯， 然后这些晚期病人存活的时间又很短，所以没有任何一种肿瘤推荐做这种晚期肿瘤的切除的， 嗯， 那但是这些年这个情况得到了改观，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有一期节目里提到，我们药物的治疗的极大的进步，嗯，我们晚期的病人我们能活5年，能活10年，这样的病人做减瘤就有意义了， 嗯， 这种减瘤可以延长他的生存，我们妇科肿瘤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证据。减瘤能延长生存， 嗯， 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妇科大夫对于这种妇科肿瘤，比如说卵巢癌啊、子宫癌啊，他们非常的积极，不管多晚， 嗯， 但凡能切一定切， 嗯。 那么肺癌呢，我们目前也有这种趋势，我们很多晚期肺癌的这个药物研究发现， 嗯， 肿瘤负荷打得越低，就是体内的癌细胞杀得 越 多，渗得越少，存活时间越长。 嗯， 所以呢，这种减瘤对病人的生存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像射频消融这种代价很小的减瘤，就它对身体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嗯， 这种非常小的代价完成的减瘤，又能延长病人的生存。那么将来一定还是很有前景的一项技术。 是，所以这项技术之后呢，也是汇集了更多的人哈。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科技的不断的进步啊，像您说这种创伤特别小，效果又明显啊，今后可能的适应症可能会更多一些，有可能是吧？ 对 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哈。那我看有研究说，这种射频消融哈和开刀相比，它的5年生存率其实差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哈。 这是早期的一项研究，美国它曾经有一项研究。当然他有一些特殊的，就是他这个病人一定是特定的病人， 嗯， 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没有淋巴结转移，那么你局部不管你是做切除、做射频或者你做微波甚至你做放疗， 嗯， 他的生存应该是一样的。 哦， 但是呢就有一点，如果这个病人 有 转 移比如他有淋巴结的转移， 嗯， 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手术是可以清除淋巴结的， 嗯， 而其他的介入技术包括放疗，它没有办法处理淋巴结，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对， 所以还是就是说您一直在强调啊，能手术的， 对 啊，还是要尽量手术是吧？啊，所以但是我们也知道，胡教授也跟我们谈哈，这射频消融在今后可能会发展的更好一些，而汇集更多的人，而且我们觉得北京市能做这样的这个，今后的可能医院也会越来越多哈。 对，就这项技术呢，现在正在快速的推广， 快速推广。 对，但是呢，就目前而言，它是我们叫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其中的一个手段。 嗯。 就是不是说包括我们外科医生也说肺癌不是靠一把刀就能治的， 嗯， 那么肺癌不是靠一种手段就能治的， 嗯， 那么一定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嗯，也是非常感谢胡穆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跟我们做了一些科普，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有医院的这个射频消融技术哈，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讲解。 嗯，谢谢。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角度，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在日常生活中，您可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想买一种药，跑了多家定点医院都没有，不仅是辛苦，关键买不到药还着急。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老张年纪大了，身体有些毛病需要长期用药，为了不打扰儿子工作，平时都自己到医院购买。但是这一回，老张跑了几家定点医院也没有买着药，只好着急地给儿子小张打电话。小张让他稍等几分钟，不一会儿，小张回电话，直接告诉他去哪家定点医院购买。老张这一去，果真买到了。老张感叹，还是你人脉广。小张说，这哪是人脉广，用两种方法，人人都能查。第一种是进入北京医保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医保查询栏目中的医保药品查询，然后进入药品阳光采购购药服务指引，直接进入购药指引。第二种是登录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的官网，点击首页政务服务栏目右侧的阳光医疗采购模块，点击进入就医用药服务指引进行查询。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或关键词，输入右侧验证码，点击查询，在搜索结果列表页面，根据商品名、剂型和规格，选择需要购买的具体药品，点击右侧查看医院，并再次输入验证码，就能查到所需要购买的药品所在的定点医院信息以及药品到货时间。更多详情，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医保官方公众号或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劳动干先锋队发出倡议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